扬名安身，眼看着就要不成，心头痴，同日晴天难解厄，手中枪，脚海翻江又不敢穷，奔不上，穿衣吃饭，这家中是有钱着，一债恩钱都付清，这饥寒债呀，为人要得了那三宗兵，就便是兄藏锦绣，父荫珠玑的那英雄，若生不逢尘，时运为痛，他也未必能成英雄。 少金啊，你 叹而哭。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，不让啊火把人愁死上无言，眼望归阴说不出口的英雄，眼圈一红，贵英雄，爹爹，倒不如把儿我怎么样啊？那好汉又不与强长伤心，牛向大山，咳嗽了一声，犹豫多时。了将军不下马，那英雄他又不恨贵英叔，爹爹咱们可是各自奔前程啊，好汉将头点高怀德伤心不住，芦苇飘零悲切切，双手拉住了贤孝女，说谁让是我儿的命苦，遇见为父我无能，眼睁睁你我父女身逢绝地，倒不如与儿寻个着落，夫婿功名应者是，我儿也有那安身处，全心意又算爹爹把账清。第二件为父我好长，凌云志凭武艺和仇挂帅把头封，那时衣锦还乡门户改，咱父女苦尽天来身受荣，这而今并非是爹爹心狠不顾你，儿啊人生需要那顺势而行，这姑娘冷冷苛苛把天轮看，战兢兢的弱体惨淡淡的花容，板上说爹爹感情是

想女儿我挂心中是才见，为儿啼哭是孩童的气象，怎么老人家断思念要困守在家中，我的爹呀你也太愚蒙，只要我儿苦心等待这姑娘，求破人类粉面痛苦咬牙关，勉强陪孝顺孩儿情愿，这好节不敢抬头看闺女，既如此明天就将姑娘送，儿啊别看这眼前一分离，咱们不久的相逢。桂英说您路上的行程咱没有盘费沈阔滩，在家困苦出外还得受穷，而我这件褪旧的衣衫还未破拿了去当几百铜钱戴在腰中，怀德摆手说是不用叹豪杰心如火燎似油灯，桂英说爹爹您身上这件衣衫可破了，此一去全凭这雨又挡风，趁着那邓瑞还有油和残贞圣贤晴天轮脱缰下来，女儿我缝一缝。高怀德闭目摇头说是不用，儿啊你看那桥楼看看就打了四更，你歇息去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待为夫好写文月与那斗公，贤孝女泪眼愁眉翻拍笔砚说老爹爹笔下的言辞要顺情，千万得自爱恋飘飘脱负，方显得天伦格外呀、啊、儿疼。怀德点头不酒醉强长伤心，多亮残灯乱纷纷纹丝不及悲声涌，乱纷纷泪痕更笔墨很浓，高怀德写一句来哭一句，哭罢时东方发亮剑意微红，起身行舞，直过

三更半夜，半夜三更，溜里溜秋，搭里搭山，不言不语，念里念山，他跳过山，满娘儿他上青下白，磨转对风对风磨转，跳了灰，转了岗，都是应不落的粉地花儿，枪他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？这我所谓的哪一桩，到底儿含的什么歹心肠啊？他是跳花枪就砸了一口缸。谢谢，可能我最喜庆的一番就是这一番了。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您五官的片段。 又来了一位非常内行的观众，刘先生点了一段刺汤琴。 谢谢大家，为大家演唱这刺汤琴的片段。 痴心难躲过。

了难测。常言说做梦啊，总在他的心头想。我梦见呀了小将军，他娶我出奴家，在梦中啊，手扒着我的楼门啊，往下留神看啦、啊，有一成才叫啊，他是随着后头跟着。 多多